澳洲一架反潜巡逻机进入中国西沙附近空域，抵近侦查。澳方的军机不顾中方反复警告，连续逼近中国西沙领空。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对澳方军机进行识别查证，并且予以警告驱离。赵立坚指澳方在事件上颠倒黑白，一再散播虚假资讯，鼓吹制造对立对抗。中方对此表示坚决反对。他强调，一个健康稳定的中澳关系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中国对于发展中澳关系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澳方应该秉持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原则处理两国关系，推动中澳关系重回健康稳定的正确轨道。天气方面，一度活跃低压槽正系为广东沿岸带嚟雷雨，同时位于珠江口以西的一度雷雨带正系逐渐靠近本港。预测本港多云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531点，跌122点，总成交金额1400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41点，升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935点，跌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67.6冇升跌，恒生中国企业75.92跌2毫，阿里巴巴98.8升1.85，美团199元升9毫，京东集团238.8升7元，快手85元升1元，港交所352.2升4.6，盈富基金21.8跌1毫，药明生物64.65升1.7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7，英镑9.808，瑞士法郎8.049，澳元5.64，加元6.231，新西兰元5.068，欧元8.3843。每百日元对港元5.91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021。日经平均指数报27,943点，升28点。港金报17,250元，跌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47.33美元，卖出1847.8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先报告交通意外同埋坏车事故啊。九龙清水湾道西贡近住牛池湾街市嘅快线对开咧，因为有意外啊，现时嗰度比较多车啦。反方向咁啊，清水湾道去呢个龙翔道方向咧，都系非常多车嘅。咁啊，现时龙尾去到圣贤中学嘅清水湾道西贡方向牛池湾街市对开快线有意外。咁啊，现时咧就来往方向都比较多车，经过时间大家小心啦。仲有就系龙翔道去荃湾喺星辉豪庭对开嘅慢线咧，头先有坏车阻路，坏车未走噶，咁啊龙尾又排到去观塘道噶。龙翔道荃湾近住星辉豪庭对开慢线有坏车，龙尾观塘道。现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西行车龙分别喺中环广场同埋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马会湾位，红隧九龙入口去收费广场多车啲啦。港岛半山坚道近住上亚厘北道至到伊利近街嗰段咧，现时交通较为繁忙嘅。而新界咧，西贡公路去西贡近住消防局嗰段就比较多车。安全车速报告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嘅。咁啊，最后提提揸车嘅朋友咧，今晚嘅日落时间系下昼嘅7:06，听朝日出时间系早上5:39。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香港仔雅图阁二座、青衣美景花园八座、荃湾丽城花园三期七座、葵涌葵兴村葵福楼、

和你常同我苦中望，这城市才发光到远岸，抬头望勇敢担当， 记着成功需苦干， 如无互助守望， 如何度过夜寒，过云雨上方爱出远望， 到晴朗时同映后阳光，无用看得到才信，明白努力后才有望， 留在海角 同聚焦于前方，在这机遇面前，希望面前好好的锻炼，岁月留相片，开展不忘双面， 让我生路待人间，想的回音中可听见，既然向前期待待发现， 再无理由行动待明天，前路有阻隔难免， 成就了用你来答辩，回头望起点， 从未担心雨天， 在这机遇面前，希望面前好好的锻炼，岁月留身边，开展不忘生命， 首先听过有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5周年的主题曲，前作词监就有陈少琪，作曲编曲监唱由张家成，主唱有谭咏麟、张学友、刘德华、钟镇涛、陈慧娴、草蜢、李克勤、容祖儿、杨千嬅、雷友辉、吕方、张杰、张靓颖、伍阿月、梁汉文、林峰、卫兰、李幸霓、江海嘉、谷子乔、吴若希、胡鸿钧、林晓峰、萧海恩、严明熙和曾比特嘅。 如果今天我哋六点钟骚动音乐嘅嘉宾将会有 J1M3 同埋 Lillian 嘅， 系 咁佢哋呢个即系 landscape 嘅呢张专辑呢个概念嘅碟咧嚟到就第三只 Edge of Love， 咁啊一阵间就会嚟讲下啦， 系冇错， 分享下成个 project 啊，去到而家呢个 stage 系点样样咧，新歌又有咩元素咁咧， 嗯， 系啦，咁啊 呢半小时咧就我哋就讲下啲 半小时啊， 呢半小时 五分钟。 呢半小時啦，都係繼續去到，係喺我哋都會講一下一啲即係又都唔知點解呢一排咧都好中意將啲音樂楞住影視作品去講，因為 不嬲都真係噶， 真係黐埋嘅。好老實講就係 冇啦，我哋而家我哋讀史噶啦， 係啊，同埋因為我諗係因為多咗即係多咗戲睇啊，加上 都係嘅，係嘛？因為本身咧諗住今日係講呢個派對卡孔明嘅，一、 嗯、 到、 嗯、 日本新番動漫都差唔多大結。 局，即係呢一季完啦。咁佢嘅主題曲其實佢嗰陣時一出嘅時候已經成為咗全世界嘅瘋狂洗腦曲啦。 嗯嗯， 加埋佢嗰個 OP 嘅嗰、那個嗰啲動畫咁啦。嗯嗯，其實呢隻原曲係唔記得2013年左右有一個叫 Jolly J O L L Y 嘅一位男歌手。 嗯， 嗰、那個味道係拉丁啲嘅，我會形容原版。咁而家佢出咗個新嘅版本就正啦咁。咁、呢、這個聽日睇下會唔會聽日講啦呢個。因為 所以你今日唔講派對卡 好，唔講派對卡好名著，呢個都值得用一個 opening 講嘅。 因為呢個其實都係一個可以引申到好多嘅音樂嘢嘅。 因為今日想講係我尋晚就終於睇咗 Top Gun 第二集啦。因為點解要追住？點解要追住睇？係因為所有朋友嘅介紹都話，首先第一要睇即係叫巨幕版啦，嗰、那個享受唔同啦。第二要睇翻第一集啦。 OK， 咁點解要追住睇？係因為巨幕版咧，好快侏羅紀世界上咧，咁、Top Gun 嘅 IMAX 嘅場次就會縮減或者會冇定點啦。咁、所以而家上得翻啲戲，咁你就要望住 schedule 啦。大家如果未睇，自己留意啦。想睇嘅話，咁因為當年 Top Gun 上嘅時候，我哋都未出世啊，好合理啊，1986年係咪先？ 真係。 咁 但係又唔知點解會知道呢套戲， 聽過係啊，一定會聽人講個壯志凌雲 Tom Cruise 呢一套戲嘅。咁所以喺啲睇完第二集嘅朋友嘅建議之下，我又睇翻第一集嘅。咁坦白說，因為當年嘅技術上各樣嘢，你喺電影角度一啲拍攝上面係一定冇得，你而家睇一定唔慣嘅，我話唔慣啦。特別是一套講即係空中戰鬥機的電影，其實佢空中戰鬥機同文戲的比例咧係後者會重啲嘅。咁但係我覺得而家睇翻嗰個好有趣嘅位置，就係你會睇翻即係30多年前嘅 Tom Cruise 啦，跟住你會睇嗰陣時年代佢哋嘅衫啦，佢哋嘅造型啦，同埋啲歌嗰、 okay， 個質地。 有冇嗱？因為即係好明顯就係嗰陣時呢一套戲其中一個好成功嘅地方係嗰首好勁嘅主題曲《Take My Breath Away》啦。 係 而家有冇一即係我記得呢一次好似係 Lady Gaga 唱 嘅， 有冇即係嗰個震撼力先？ 我諗應該點樣講咧？因為即係睇翻第一集《Take a Breath Away》咧，嗰隻歌我一路都覺得佢好熟悉啊。 係， 我點解會聽過？但我見到聽過版本有少少唔同嘅。 O K， 咁但係你唔知細個可能你收音機或者點樣總有人播過，定點有機會聽過啦。 同埋嗰陣時好多翻唱版噶嘛。 係啦，咁跟住就上網去 search， 咁樣就揾到即係呢一首歌當年其實好勁嘅主題曲。咁跟住同埋有份參與當中嘅音樂人就係我哋喺音樂桑拿提過嘅 Giorgio Moroder， 即係呢個 Disco 之父啦。 Disco 之父 ，Disco 之父。 係啦，咁 好難想像我 Take My Breath Away 都咁唔 Disco 嘅嘢。 係啊，咁冇嘅，好多都係嘅，佢哋會即係做可能 producer 啊，或者點樣或者可能你做 writer 嘅角度咁，即係出咗名嘅時候可能會揾佢哋幫手去做咁樣樣，或者可能幫手彈啊，咁可能好多呢啲咁。 OK。 咁你會聽到嗰啲歌係有嗰個年代用嘅，因為樂器聲雖然唔識得細拆啦，但你聽到一起嗰啲 bass 啊，或者佢打裏啲鼓啊，嗰啲電吉他嗰啲聲，你就係等於咗一個年代，即係好似你尋日講話 Stranger Things 佢上翻，其實佢係帶起翻一啲以前，即係影視作品會令到伴隨住音樂一齊帶起翻。一個 trend 咁啦，我覺得係有一個咁樣嘅好勁嘅地方喺度咯。咁所以我睇翻第一集嘅時候，勾起咗呢啲嘅感覺，對於嗰隻歌嘅認知啦。咁然後你去到新一集嘅時候，佢又用翻一啲舊有嘅 元素 嘅配樂，同時又加啲新嘅咁。 啊，咁你舊嘅配樂你有冇聽過？佢係有冇再重新編曲？ 應該係有嘅， okay, okay， 應該係有嘅。即係嗰個聲嗰、那個可能佢 remaster 咗定點，我都唔知。 揾得翻嗰陣除嘅，但 因為佢係有冇記錯，佢有用翻Top Gun 佢嗰個 anthem 嘅，即係嗰隻嘅 theme song 咁啦，你叫做冇人唱嘅咁啦， 但 個音樂係有嘅，唯獨射主題曲就冇再用 Take a Breath Away 啦，就呢家唱嗰隻啦咁。咁咧導演有解釋點解特登唔用翻，大家可以上網睇到，費事劇透啦。係咯，咁我就覺得我即係呢個音樂伴隨住電影嘅輸出係幾得意嘅，即係。可能有機會我係睇過套戲，所以聽過呢首歌，定係點樣好得意嘅。 同埋好似即係一啲近年可能嗰個趨勢都係興一啲懷舊或者復古嘢啦，即係電影又會翻拍好多好大嘅一啲舊片咁樣啦，即係令到我哋好似突然認識翻好多舊嘅作品嘅。你頭先講嘅呢個例子咧，例如 Take My Breath Away 咧，但我係好得意，我唔係喺 Top Gun 嗰度聽翻嘅，我係喺旺角卡門。王家衛電影《旺角卡門》 開始先認識 Take My Breath Away， 跟住再之後大個少少睇翻啲資料先知道，哦，原來呢首係 Top Gun 嘅主題曲嚟嘅咁樣喎，係同你唔同喎， 因為如果你生于嗰个年代嘅话，可能 Take a Breath Away 或者嗰个年代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嘅歌，对于你嚟讲呢啲系一啲旧歌。 系， 但系如果我哋唔系生于个年代，我哋系喺可能真系今时今日2022年先听翻嗰啲嘢，对于我哋嚟讲系所谓新歌嚟噶嘛？ 好似个面向有啲唔同，宝藏 咁 样。 系啊，即系你 Stranger Things 一样啫嘛，嗰只歌都系噶。你生于嗰个年代，嗰只歌咪旧歌咯。但系对于而家后生，因为串流平台佢上咗个流行榜， 系 好热门，你睇然后听到嗰只歌，对于佢嚟讲系新歌嚟噶嘛？ 有种猎奇心态喺入。 而因为佢用嘅制作方法，啲声都唔同，咁嗰啲原素佢哋咪会觉得，我呢啲我从来未听过，一样咯。即系但凡所谓从来未听过，就会系一种叫新。我个概念我系咁样 样。啱，你讲得啱啊。 系啊，所以佢就算出现喺60年代、50年代，你未听过嗰啲嘢，对你嚟讲都系叫新嘢嚟噶嘛？喺呢个认知世界里边，哇，讲到好深啊啲听好似。咁但系我觉得系呢个好得意，同一首歌，同一个。作品唔同，生于唔同年代嘅人去睇，有啲系过去，有啲人系未来咯。我觉得呢个系呢个系好有趣嘅， 亦都我觉得变咗。点解而家可能喺一个音乐上嘅风潮，有时都会倾向做翻少少我哋所谓八十年代嘅一啲 disco 嘅节奏，可能大家都会听得出，可能都系一个呢个嘅原因。 因为你冇经历过嗰个年代，你知道你想翻翻去嗰个时空咁一样啫嘛。咁但系咧，最后呢只 Take a Breath Away， 我最后揾到点解我会认得呢首歌，系因为我听过呢个版本。哇！呢个前奏真系林忆莲嘅激情啊！

齐，偏偏也信太。我想行动，又怕关心太出轨。单身却太用心，我想开始竟要你等。闲话中给我暗示有心，时刻的关注早现着若隐。所有感觉竟然情愿收于心底，时机继续荒废。越渴望一切，越制止不提，越错乱跟你实际，回避你方位，越对自己很疲，连单身指数都要凭实力计。等你的短信持续放不低，越渴望一切，偏身体，我想行动，又怕关心太出轨，爱直遇上挫折，缓缓兜圈，默默尊贵，期望得到安慰，动人情节空想到底，恋爱开关制，余情难自制，按错掣，什么？尽威，越渴望一切，越制止不提，越错乱跟你实际，逃避到谷底，越对自己很疲，连单身指数都要凭实力计，一切反方向难任我自挥，极渴望一切，偏一动一世，我只期待做你心。 带嚟有 Aden 红座星凭实力单身，咁啊当然啦，人系要成熟噶嘛，成熟嘅时候你要识得学习，即使同人保有距离都好，点样可以解决一啲矛盾之间嘅问题？

曾够冲淡近就结束。是笑声火星戏院又开大门，而直夜的 Halloween will soon wake me up from this freaking nightmare. Just wanna go back to the way that used to be. 当一起坐夜航，你飞在大堂，除了你是谁 ？With me.真身见面，头等位就在同于境外大堂，除了你是谁 ？With me, you and me, yeah. I know it's wrong, but it just feels so right. Yeah. 冯允谦 ，Freaking Nightmare。 但又通通放下，爸爸开心失败。今天公子昨日甜笑出嫁，爸爸不必顾虑，和我变生疏，永永远远居然落实。爸爸悉心教导，全记清楚。如今有他倾向我躺，常常照顾家里不错，肩并肩振力行外歌。祈求真有人知道，回应祝贺，勇敢幸福声音奔现唱和。多谢爸爸亲身建立愉快的家，温馨欢欣看着来探你的他，笑笑笑笑应该大一家。爸爸不必怕和我生疏。 当然啦，这个世界亦都有一啲人系你可以好放心同佢讲晒所有嘢嘅。好似佢咁啊！ 不会答应，不改。爸爸亲身建立愉快的家，温馨欢欣看着来探你的他。 他系姜丽文 Leslie。 爸爸不必怕和我生疏， 一路都系同爸爸关系非常之好，亦都恭喜佢早几日终于出嫁啦。带嚟最新派台作品《爸爸放心我出嫁》。 喺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回应查询嘅时候话，上个月26号，澳洲一架反潜巡逻机进入中国西沙附近空域，抵近侦查。澳方嘅军机不顾中方反复警告，连续逼近中国西沙领空。解放軍南部戰區組織海空兵力，對澳方軍機進行識別查證，並且予以警告驅離。趙立堅指澳方在事件上顛倒黑白，一再散播虛假資訊，鼓吹製造對立對抗，中方對此表示堅決反對。 他强调一个健康稳定的中澳关系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中国对于发展中澳关系的立场是一贯明确，澳方应该秉持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原则处理两国关系，推动中澳关系重回健康稳定的正确轨道。天气方面，一度活跃低压槽正系为广东沿岸带嚟雷雨，同时位于珠江口以西嘅一度雷雨带正系逐渐靠近本港。预测本港多云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79%，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晚上8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一宗清水湾道嘅意外啦，就系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彩云圣约瑟小学慢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龙翔道近凤舞街。重复一次啦，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彩云圣约瑟小学嘅慢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龙翔道近凤舞街。隧道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嘅龙尾去到菲林明道，西行过海嘅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近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慢线落去湾仔比较多车噶，车龙排到去管道中间。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就排到去浙江街。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去到东港中心，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是在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龙尾排到去电话机楼，龙翔道西行上狮隧车龙排到去摩士公园游泳池，而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就在翠屏南村对开。路面情况在九龙彩虹交汇处一带现在比较繁忙，清水湾道去龙翔道车龙是排到去近顺利纪律部队宿舍对开，而去荃湾方向的龙尾就去到观塘道近九龙湾港铁站，伟业街近上月道。另外刚刚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彩云圣约瑟小学慢线的意外清了场了，龙尾排到去龙翔道近凤舞街，车龙有待消散。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多车，龙尾去到富豪东方酒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嗰段挤塞，龙尾果栏。新界方面啦，葵涌道去梨木树方向近光辉围一段啦，车龙系排到去葵芳村。屯门公路元朗方向开始多车，新墟一段嘅车龙啦排到去安定村。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去屯门。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经到访的地点包括柴湾翠湾村翠宁楼、黄大仙黄大仙上村耀善楼、马鞍山富辉花园一座、香港仔宇辉苑旭辉阁、钻石山星河名居 D 座、深茂坪秀茂坪村秀裕楼、柴湾兴华二村安兴楼、屯门大兴村兴伟楼、观塘安达村善达楼、沙田水泉澳村影泉楼，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 I need a restroom.The rest, I need an exit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joke.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歌城 今日呢两位嘉宾相似上嚟嘅时候，就话佢哋嘅 project 系同大自然有关系噶噃。 冇错，所以我哋今日谂嘅呢一句咧，都会同自然有啲关系嘅。听住咯 ，Jimmy 风起云涌 ，Lily 人定胜天。 你呢一句讲完之后，令到我都好想接一句。为师最劲嘅就系三分归元气。 哇，正喎、啊，人定胜天喎、 啊，系啊，上次两句就用你哋中文名啦，今次我哋就。即係又係嗰個即個自然嘅元素，同埋講好咗用英文啊嘛，所以我哋就真係又諗到啊，即係個音嘅數，即係數目一樣啊，即係 Jimmy 風三個音 ，Lily 人有三個音，咁啊對啦，咁所以就有呢兩句啦。 同埋唔知點解咧，我覺得好啱今次嗰只歌嗰個氣勢嘅，係即係都係嗰種好有哇，一聽落去好勁咁樣嘅感覺，好 epic 嘅感覺。 咁但係因為呢兩句個意思啊，即係風起雲湧，即係講緊係有好多新事物係喺度即係蓬勃發展緊。咁样酝酿紧，咁我就呢个攞嚟摆上句嘅，咁下句就系人定胜天，即系个意思大家都明。但系即系上句嗰个情况，其实就系做音乐呢样，因为而家呢段时间好多即系新冒起嘅朋友啊，或者大家做音乐已经有好多嘅方法，即系你哋嘅角度留意到，即系唔止净系自己做音乐，我身边嘅人你认识做音乐嘅嗰个方法啊，个 trend 啊，或者个思维等等，其实系点样嘅？以你哋留意。 我覺得而家真係多咗好多 indie 製作嘅，同埋最緊要係有可能有幾個唔同好出名，而家做得好嘅 artist， 佢哋真係自己公司，自己 manage 自己，係啦，男仔女仔，無論係 hip hop 或者 pop 都有，係咁、所以其實呢個風潮都鼓勵咗我哋好多 indie 嘅人可以不著細啲，或者係隨心啲去做一件事，唔需要再要一定揾大嘅唱片公司傾偈合作，或者係要聽佢哋講乜講乜。其實我哋而家可以安排自己做啲乜嘢歌，做點樣 promote 自己，中意點樣玩，中意做啲咩人。都可以， 同埋我覺得科技呢樣嘢係真係都有影響，即係佢哋可以中意自己諗完啦，然後可以靠自己用電腦摸索，然後跟住整到自己嘅聲音出嚟咯。即係除咗係做音樂之外啦，咁自己嘅想法都會即係歌詞，我覺得都會自己有idea 多啲啲。係 呢個係咪真係以前可能未強烈感受到啊？即係啱啱呢人嚟講，即係嗰個科技嗰樣嘢係真係幫得好明顯嘅，真係會 係啊！我自己留意多啲，可能例如 KVT 啊、楊同佢哋啦，咁佢哋做電子音樂我會感受到佢哋好識得運用電腦咯。我覺得唔知係咪年青人係真係會比較強項。我覺得如果我自己做多幾遲多幾年出世，可能我運用用電腦嘅 其實你都係年輕人嚟嘅。 今日我哋圍埋呢台都係年輕人嚟嘅，好緊張。 我哋呢個節目叫後生仔傾下偈啊嘛，好年輕啊，我哋都。 我後生女咯，講 OK。 係啊，同埋頭先講咗一個叫做曲同詞都可能而家多咗好多係自己包辦嘅，即係可能講再耐啲係可能得阿 J 風啊或者黃遠之，咁但係而家可能 Serenity 林家謙哇，全部連編曲production 都做埋，咁啊越嚟越多歌Moon Tang 啊 Gary 全部都係自己一手一腳做曬佢哋想做嘅音樂製作、文字上嘅表達，所以而家係真係風起雲湧啊！人定勝天，風起雲湧，真係冇錯。 咁但係啲人你自己譬如做創作嘅時候，會唔會都即係雖然你話未必係用好多即係電腦啦，但係咪都會都係一個工具幫你？可能就算諗一啲 demo 又好，嗰啲都幫到。 都係嘅，都需要用嘅。咁可能最初係真係用啲好簡單免費嘅 software 咯。咁但係用下咧，發現佢做唔到我要做嗰種精準啊，嚟拍子啦。咁再即係識咗唱片公司嘅人啦 ，Jimmy 風啦，咁我就再識多一個 software 可以 tune 埋我把聲，可以 tune 得好啲嘅。即係有啲 software 可能佢 tune 聲咧係比較假嘅，咁我原來呢個 software 係真係出名 tune 聲好啲嘅，咁我就即係再識得多咗咯。但我覺得自己喺用電腦做音樂嗰方面都係比較似 demo 嗰方面， 即係我純粹可以精准表达我嘅 idea 就得啦。但係如果再叻啲咧，編曲咧真係出街俾人听啦，嗰、那个 production 咧，我觉得我就真係未去到嗰个位啦。 係、即係两个范畴嚟嘅，真係好精，即係博大精深。即係可能唱歌你演绎上面咬字方面呢度已经有好多 technique 啦。咁跟住譬如我哋做編曲嘅，咁后面 mixing 啊，或者揀啲咩音揀啲咩樂器去做，咁係另一个好大嘅范畴咁。 係咯，即係 Jimmy， 譬如你做頭先講即係編曲啊嗰啲嘅時候，花好多時間，應該就多啲就真係喺電腦面前度要去做頭先講嘅嗰啲嘢。 係啊，冇錯。所以我哋兩個其實各自喺自己嘅範疇度有最大嘅嗰、那個知識或者係經驗程度，然後我哋撳翻埋一齊。 嗯， 即係合作嗰個好玩嘅地方就係用唔同嘅人嘅技術去創一啲火花出嚟。 但係咧，其實Jimmy 俾我最初嗰個感覺嗰、那個印象就係因為佢好早期都已經開始做緊一啲我覺得行得好前嘅嘢啦，當時。咁但係講到風起雲湧，而家即係大家好頭先都講到好多新嘅音樂人，佢哋都已經做一啲可能喺自己屋企已經可以搞掂曬所有嘢，所有嘅唔同嘅 software 可能又已經有好多唔同 version 啦。你會唔會有時都會覺得哇，原來要追上呢個時代，可能有時要追上一啲最新嘅software 啊，最新嘅技術，其實都唔容易嘅喎，而家係。 反而我覺得其實技術咧就差唔多嘅，即係等於你我哋有個電話咁樣，電話裡面啲 app 其實可能都係嗰啲嘢，嚟嚟去都係用嗰幾個 app 去玩 social media 或者整音樂一樣嘅，其實更新唔係好多，反而係點樣去創意靈活用你手頭上有嘅資源去表達自己 creative 去表達自己，因為其實嗰啲 library 啊琴啊strings 啊電子音樂其實嚟嚟去去都係嗰啲聲嚟嘅，但係點樣去攞啲聲去組合佢哋楞埋，譬如我要 present 我首歌嘅主題啦，或者係依首歌音樂風格啦，係啦，呢一啲嘢反而係難過音樂製作本身，因為音樂製作本身可能你只要 creative 或者好簡單有吉他木吉他掃都可能得，但係首歌要流行或者多人聽，又或者係要銘記於心嘅話，可能你喺 promote 佢嘅時候你要落好多 idea， 或者你喺 image 上面有好多 idea， 或者你个人本身要可能系好signature 去代 represent 某一个群体或者 represent 个主题，咁呢啲嘢反而系我做咗咁耐，我都仲系觉得呢个话系好多嘢值得学习，或者好多嘢系值得参考 咯。咁呢人你自己又即系点样样睇？譬如可能之前都会有一段时间喺即系叫做大公司里边有佢哋嘅体系啦，跟住而家自己做咁样，即系呢一啲嘅经历有冇你自己觉得系点样样？ 我觉得好得意嘅，可能入行嗰阵时咧就会冇乜自己 idea， 就好个 idea 纯粹就觉得我今次就系搵人帮我，好信任佢哋，分身俾佢哋帮我就算啦。咁然后就会听人哋。讲例如会俾一啲斯文啲嘅 look 我，但又唔可以太斯文，因为我弹琴我又唔想即系唔想俾人觉得我系纯粹弹琴钢琴老师咁样，可能死板少少啦。咁跟住原来即系嗰个位就会觉得原来人哋会系咁样样去睇自己嘅，会有一个咁嘅 image 系适合嘅，咁就去试下咁样，都觉得几得意，同埋都可能会几 match 咁样啦。但系咧到自己真系可以做晒控制啦，着咩衫咩发型咁样咧。其实呢个位呢就係好真係好挖掘自己心里面最想嗰样嘢。咁我觉得係会放空少少，你最舒服係点样样呢？例如原来我其实好怕好花巧嘅着衫，同埋呢啲衫呢你着一次之后你又唔会再着。咁即係你其实储埋一堆好多衫你要洗啦，同埋要储。你又即係我觉得係好唔方便。咁然后而家自己鍾意着会简单啲啦。咁同埋你可以其实呢我觉得啦，有时你啲衫可能会好驚啲人会认得啊。咁所以你会要好花巧唔同。但我自己又觉得我又唔係咁样睇人喎，所以我諗其实可能人哋都唔会咁样睇我，即係唔会觉得认得我着咩衫。咁其实我最简单眯埋眼打开个衣柜求其揀件衫都唔会衬错嘅色就擺去個衣櫃就得啦，呢個就係我嘅而家嘅即係著衫嘅 aspect。 其實都明以前呢個徐小鳳咁樣係真係次次都煲點裙噶嘛，即係我覺得有時 artist 咧用翻衫去 label 翻自己，我每次出嚟都係著西裝㗎啦咁樣，即係。 反而我覺得我覺得而家應該冇咁着重著唔著衫呢樣嘢，或者係如果你著嚟著去 都著衫嘅，都 著衫， 著衫喺你身上面。 意思係即係著嘅衫嘅種類，即係如果我嚟嚟去都係哦小背心、小背心、小背心十次小背心，其實我覺得呢個都係一個代表自己 image 嚟嘅。以前嗰套可能有啲另一個睇法、另一個玩法，我覺得係。 咁譬如你哋即係呢幾隻歌咁樣一個系列去出去，你都會影 photo shoot 噶嘛，都會揾景啊，或者諗啲衫。咁會唔會就都要即係你哋都要夾下嗰啲通啊嗰啲咁啦？ Exactly， 我哋 so far 呢三個singles 咧，其實我哋嘅衫，我嘅衫係基本上差唔多一樣嘅，可能八成九成。而呢啲人就都係通一樣，就可能啲裙啊、衫嘅 cutting 嗰啲唔同，但係嗰個通同埋個款係差唔多。咁其實呢個都本身我哋諗啊，不如每一次 single 都轉下衫啦。但後屘發現唔係喎，其實咁樣去連貫一個 album， 所有即係呢套衫就係跟我噶啦，跟住我係我 style 嚟，咁去度。其實冇必要特登因為我要轉衫而要轉衫，我覺得揾到套啱自己嘅衫，其實嗰套衫係可以 represent 我一年咯。 嗯，即係好似 Steve Jobs 咁樣，永遠都係一個好鮮明嘅形象。 你好好啊，你嚟，我諗起小智啊、大雄嗰啲咧， 係啊 ，Mr. Bean， 永遠都係嗰一套咁樣成為一個 iconic 嘅衫。 都有趣嘅一樣嘢就係頭先聽 Lillian 講，即係喺呢一個去挖掘自己嘅過程當中，可能除咗一啲形象上嘅一啲問題之外，會唔會可能自己都會覺得？原來自己的可能性是比自己想象中更大的。 都是的。因為可能咧冇以前嘅人去俾 idea 我咧，我未必會試咁多嘢嘅。同埋佢哋會對我有啲要求，可能即係唔使好。唔使太靚嘅，但係都要健康嘅，咁就話可能做下運動咁樣樣啦。咁跟住我就試啦，跟住慢慢就我覺得，原來我可能以前咧我係會多啲鬼鼠肉啦，佢哋會話。咁但係原來其實我都可以再 fit 啲嘅喎，我好中意而家嘅自己。咁但係如果冇佢哋嘅一啲鞭策啦，我覺得係提點啦，我唔會有今日嘅自己咯。咁所以我有時都會睇，即係望住塊鏡就喺度諗嚇。如果我嗰陣時冇簽公司，冇人提點我，我而家係咩樣咧？會好唔同噶，我覺得。咁另外就係、可能化妝我都覺得係好得意嘅。可能以前會覺得唔識化妝啦，咁有人教啦，咁但係好多時都會有化妝師幫我嘅。咁但係咧而家唔會啦，同埋其實平時就算以前有化妝師幫我咧，好多時間都要自己化，因為化妝師都係一筆錢啦。咁我覺得喺呢一個過程自己有摸索咧，原來化妝又唔係啲咁驚嘅事喎。咁可能我而家識一啲新嘅朋友啦，佢哋唔係做呢行嘅，佢哋就會覺得化妝好難喎。咁我而家就會喺度諗啊，可能我以前就會好似佢哋咁樣，但係而家咧我就會覺得我可以幫你喎。同埋原來有時你睇 YouTube 咧，佢哋教嗰啲嗰啲咧，其實未必真係啱用嘅。你要真係 match 到自己，例如個眼型我係向下斜少少嘅，咁嗰啲可能喺KOL 佢哋本身已經好靚㗎啦個輪廓，咁佢哋畫條線都已經冇問題㗎，但我嗰條線咧唔可以純粹就咁畫嘅，如果我跟佢咧就係唔得嘅，咁就我覺得呢啲嘢都係一個衝擊，俾我去學習一啲。我唔會，未必會自己會去涉獵嘅範疇咯。 一聽到好似就係多咗機會自己親手落手去做，咁你就可以揾到邊一樣嘢係 match 自己啦。 係啊，好似多張刀咁，同埋係啊。 其實我嗰個可能性我都見到自己，譬如我啱啱做 Facebook 嗰陣，或者係依靠曬公司啦。其實有啲我淨係想做音樂，我咩都唔想理，或者我唔知要做啲乜嘢。咁去到而家呢個位置就係我要 manage 自己嘅公司啦，跟住我要安排，可能其實由我之前本人已經開始唔同，譬如我之前一入行嗰陣，我唔會理身形啦，唔會理嘅即係樣嗰啲，唔緊要聽我音樂嘅啫嘛。但係而家可能唔係，我都想 fit 啲見人啦。衫我都要去諗啦。之前係公司問你著嗰啲啦嚇啦咁樣嗰啲，咁而家我都會睇啦，睇多啲。去到自己而家要 book studio 啦，去揾人哋影相啦，揾填詞人啦，所有嘢慢慢都將我本身嘅可能性慢慢 push。可能我本身比較依賴，本身比較冇所謂。去到喺依十年嘅音樂路線裏面，我發現原來好多嘢都真係要自己揸主意，同埋唔好太過 care 人哋講啲乜嘢。因為喂，你咁樣就唔好睇喎，咁我就唔著啦，咁樣唔得噶嘛。咁同埋用咗十年去揾到自己真係想講嘅嘢，而又可以堅持一段好耐嘅時間。喂，我係想做個 album， 做十個 album 係用曬十個十大行星去做呢啲。咁其實都係我呢一兩年發現嘅嘢，肯定自己相信嘅嘢，而又 去投資落自己時間錢或者係係啦身上面，咁呢樣嘢其實都係一個好對我嚟講係一個大嘅進步啦。咁跟住講到先話想我哋有啲乜嘢vision 啦，其實呢啲人都成日都會提點我啊 ，Jimmy， 其實咧呢個 project 咧，你要 stand 企前啲係啦，因為即係可能普遍嚟講，主流就是我係歌手，我係勁，即係我係主角嗰、那個係啦。咁其實呢個 project 其實呢啲人都係有共識，就係 feature 我啦。咁其實佢幫緊我去一個搭腳石，身為一個 producer artist 依個咁嘅角色嘅時候，我要有信心去揾其他歌手，揾唔同嘅人合作，係啦。咁但係我唔係一個歌手，但我係有呢個能力，或者我本身係個中心點嚟嘅，我要去用呢個咁嘅角色去揾其他唔同合作。咁所以呢樣嘢對於我嚟講都係一個新嘅嘗試，同埋可能對於香港嚟講都係比較少人真係唔出自己把聲就揾唔同歌手去做自己嘅音樂。咁呢個都係呢啲人幫緊我實現緊嘅一個 vision。 咁呢啲人嚟咧，即係你嘅摸索之後，而家有冇都即歸納到一啲自己而家係一個點樣狀態？ 我嘅狀態，我覺得係係冇咁幕前，其實我想退後啲。 所以你就叫我Jimmy你前啲啦，你邊個？我都攰啦，呢幾年都。 我覺得其實頭先講話，其實我著衫我唔係咁中意咁花巧咧。我個人其實係比較接，真係宅嘅，即係我對於舞台咧係同我寫歌做呢樣嘢，我係覺得有對比嘅。我好中意寫歌，好中意即係唱，但係係咪真係要喺一個咁公開嘅場合咧？我又覺得又唔係。因為我有對比噶嘛，我知道我身邊嘅做 artist 嘅朋友，佢哋真係好中意喺舞台噶嘛，咁所以我就覺得啊，你講人定勝天，我就覺得好啱，因為可能一般人會覺得你做得幕前，你做得呢個崗位，你其實就應該係即係好光鮮啊，同埋應該好中意企前啲噶嘛。咁但係其實我又唔係，咁我又覺得有冇人可以俾呢個參考我咧？我暫時又唔係好諗到，因為可能企得唔係好前嘅人，我都未必見到佢啊，多數係聽到佢音樂，但唔會醒起佢啦。咁就覺得咁。最後都是要問自己咯，想點其實冇所謂的，不一定要跟大眾的一般認為那個 route 去做咯，係。咁我記得嗰陣時啱啱出道，係人哋會話啊，咁你的夢想是不是去紅館啊咁樣樣？跟住我其實真係冇諗過咁樣，最多都是機場那些，即係我好中意三面台嘅。 機場嗰場仲大喎， 都勁過博覽館啊嘛， 係啊，勁過紅館啊，師傅。原來你係諗得遠啲嘅， 因為機場咧通常係國際。 國際巨星喎，係啊，唱完 show 就住間酒店就飛第二度噶啦。 原來我 最係 人 哋睇得遠啲， 唔係我會剪嘅啫咁樣。三科嘅你。 J1M3 featuring Lillian 呢个 Landscape 系列去到上一首嘅派台作品，歌曲名字叫做 Avalanche， 即系雪崩咁解。先听一次新闻报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新增489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当中有231宗经核酸检测阳性，258宗是过去几日快测呈报，并且经过核酸检测确定阳性个案。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话：，由于有一啲快测阳性个案，随后经核酸检测发现呈阴性。相關比例超出當局可接受的假陽性率，所以由今日開始，中心更改報告方式。如果快測檢測呈報陽性，而未經核酸檢測確定的個案，將不列入確診個案。中心只會公布經核酸檢測核實的個案。新增個案包括53宗輸入個案，另外醫管局呈報多3宗死亡個案，第五波疫情至今有9176人離世。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將會在7月2日開幕，門票今個月14日起在網上公開發售，成人標準門票收費50元，特別展覽門票120元，兒童、長者、殘疾人士等半價，六岁或以下小童免费入场，开幕首年逢星期三免费入场。西九管理局行政总裁冯程淑仪话：，香港故宫是自负盈亏，需要考虑财政压力，门票物超所值。如果分港人和非港人票价，操作上亦都有困难。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同意电车加价，下个月11号起生效。車費加幅介乎2毫至4毫，長者票價亦都會調高1毫。加價之後，12歲或以上人士的車費會加4毫，新收費3元。小童車費會加2毫，新收費1.5。月票價格加40元，新收費260元。65歲或以上人士的新票價1.3，較之前多1毫。至於遊客票會取消。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0%，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晚上8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个最新嘅交通消息，咁我想先提下大家咧，部分地区落雨嘅，咁啊揸紧车你咧要特别小心驾驶啊！隧道嘅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西行车龙分别喺分域街同埋铜锣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去到香港仔隧道嘅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尖沙咀线咧都相当之多车嘅，龙尾分别去到浙江街、渡船街过海龙尾喺果栏，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老道嘅龙尾就喺浸会桥面，龙翔道嘅龙尾去到摩士公园，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喺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就出入都繁忙嘅，去将军澳方向嘅龙尾去到观塘泳池，去九龙方向嘅龙尾就喺电话机楼。港岛西区江乐道西行线近住西边街嗰度咧，现时都比较多车噶。九龙方面，咁啊运输署嘅朋友话俾我哋知咧，土瓜湾学园街嗰度咧，因为有啲紧急嘅水管工程啊。学园街去码头围道方向近住圣提摩太小学对开嗰段嘅慢线咧封咗路，经过时间小心啦。清水湾道西贡方向之前近住彩云圣约室小学对开慢线曾经有意外事故嘅，清咗场，不过都系多车。而下行去呢一个龙翔道方向咧，而家都系交通繁忙，龙尾喺圣贤中学附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Music gets me moving. Music.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越多人接种新冠疫苗，社会抗疫能力就越强。在疫苗通行证下，除有医生证明或豁免，十二岁或以上人士都要打疫苗，才可以进入食肆、表列处所、政府康文场地等地方。针卡可以储在安心出行，方便使用，或以智方便或医健通显示，亦可以带纸本记录。按要求出示或扫针卡二维码，疫苗保护令我哋越快回复正常生活。 全民继续换证，迈步与时并进。持有旧款智能身份证，而又是1983或84年或1987至91年出生的人士，就要在今年7月23号或之前换证。而1954年或之前出生的人士，现在就可以到换证中心换证。大家亦可带同两名残疾人士一起换证，记得预约啊。 小朋友开咪，同你讲心声。 例如你话你自己好想做演员啦，咁会唔会系就平时会睇多啲电影啊咁样？ 睇多啲电影，除咗鬼片， 除咗鬼片啊，系咪因为你好惊鬼嘅咧？ 最惊鬼， 最惊。 风骚快活人，同心同听儿童电台计划， 逢星期三风骚快活人时段内播出， 香港电台第二台联合国儿童基金香港委员会联合制作。 骚动音乐，骚动 J1M3 Lillian Wong Act of Love。 Demo 名真係叫懸崖嘅，英國嘅白崖音效上呢，我時聽英國嘅一啲電子嘅 band 嘅歌呢，佢哋好多時都會用返啲舊少少嘅電子樂器嘅，咁所以我有譬如落咗 Theremin 呢啲鬼魅少少嘅電子聲啦，咁另外有一啲比較假嘅 choir 嗰陣除就係啲好 vintage 嘅聲。 星期一至五下晝五點到七點，波城奔神 騷動音樂，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人玉 Lily 人定胜天。 今日我系苏动音乐嘉宾咧，继续有 J1 M3 同埋 Lily 人喺度啦。咁啊，你哋呢一个嘅 project 咧嚟到第三首嘅 Edge of Love 啦。咁啊，我同阿斌咧都会估关于呢首歌嘅嘢嘅又。 我估先，因为咧， 做咩咁凝重？ 我要估呢一个 vocal 嘅部分。今次嘅 vocal 我直头觉得系咪 Lily 人或者可能 Jimmy 都有倾过？不如我哋试下挑战你嘅极限啦 ，Lily 人咁样，因为真系好夸张啊！佢个 chorus 嘅部分，佢。我覺得佢一路喺度 push 緊自己，可唔可以再去得盡啲咧？可唔可以再去得盡啲咧？咁樣，即係所以我覺得今次呢個作品其中一個實驗嘅位，定還是係可能想有一啲再進階啲嘅位，就係可能喺個 vocal 想好 push 到去一個好極限嘅位置。 係因為上一隻 Avalanche 嗰個就向下推， 係啦，嗰個向下推，今次向上推啊。 OK， 嗰個 range 拉到好闊啊，而家。 咁我估埋你再揭曉啊。咁呢一首我想估就係喺嗰個即曲上面嗰個，即可能叫意境，因為我第一次聽嘅時候，腦裏邊浮現咗兩個字，真係就係懸崖呢兩個字啦。因為我覺得係因為 隻歌裏面首先可能一啲嘅聲效，譬如可能出個第一個 verse 已經有一下嗰啲嗰下收啦，有一種突然之間急速變，同埋去到呢啲人唱有兩個位，我記得佢唱嗰、那個哼個。我唱唔到啦，好明显。系啦，即系佢上去最 climax 嘅时候，跟住就静咗落嚟，就一种急堕啊。咁所以我真系唔知点解脑里边就出现咗原崖呢两个字啦。咁我觉得呢一个会唔会真系呢首歌嘅感觉，或者即系谂住之前可能有森林啦，又有雪崩啦，今次会唔会真系原崖咧？咁呢个就我想估噶。好啦，咁你两个各自揭晓啦，可以。 哦、好。 其实个 demo 名真系叫悬崖嘅，叫 White Cliff 白崖，英国嘅白崖。嗰阵时我系谂住呢一个英国白崖去做呢一首歌。咁、后尾用咗呢个 idea， 俾咗呢人去填翻个古仔翻嚟咧，就将个重点就唔系摆咗喺悬崖度，就将个重点摆咗喺风。 系 啦，因为悬崖其实有好多种唔同悬崖啦，其中一种悬崖就系被风蚕食而变成佢嗰个 shape 系好直或者系风化风食嗰个位系啦侵蚀啦咁样，咁所以我哋嗰、那个你讲悬崖其实系啱咗好大嘅，即系个根源系悬崖到嚟，系啦，咁之后先分仔讲嘅嗰个一路上其实系都系有啲即系风嗰时风风咁咁样吹埋嚟咁样，所以其实你两个。講嘅 exactly 就係風同懸崖。 哦，吹嗰啲風係 Jimmy 風。 我其實都諗住講噶啦，但我真係唔好意思啊！呢、這個低質度，你又真係好意思講出嚟，唔好意思，我 partner 係咁樣嘅，你哋原諒佢啊！因為我哋都係講翻啲進階啲嘅嘢啦，我哋唔好停留喺佢嗰個，你人哋喺懸崖啊，你喺山底啊，大佬啊！ 懸崖上面企咗個人叫 Lily 人啊，跟住吹住嗰啲尖尖風啊 ，Lily 人吹尖尖風， 救命！ 去翻正題，其實最初點解剛才 Jimmy 講到即係個 demo 係寫呢個英國嘅白崖，最初點解會有呢個 concept 出現咗先嘅呢？ 其實就呢首歌啱啱我哋每一首 single 嘅次序，亦都係跟翻我哋創作嘅次序。森林係我哋真係我哋合作呢、這個landscape 裏面第一首寫歌啦，跟住就雪山雪崩啦。咁其實嚟住落去之後咧，我喺度諗緊一啲主題去寫啦。咁其實雪山同埋 cliff 都係嗰同一 type 嗰陣時係 landscape 啦 ，landscape 咁 landscape 嘅 type， 咁所以我就揀咗懸崖啦。咁跟住你講，其實音效上咧喺懸崖上面，即係英國嘅白崖咧。我有時聽英國嘅一啲電子嘅 band 嘅歌咧，佢哋好多時都會用翻啲舊少少嘅電子樂器嘅。咁所以我有譬如落咗 theremin 咧，啲好好似。有啲人講好似啲鬼味啲嘅聲嚟嘅話，咩聲嚟嘅咁樣咧？咁嗰個 六十年代嗰啲有嗰啲 啊，係啦，六十年代啲鬼片會有嗰啲鬼味少少嘅電子聲啦。咁另外有一啲比較假嘅 choir， 即係有個叫做 Mellotron 係啦，咁樣去撳啲聲出嚟，即係會 play 啲好舊嘅 sample 啦。咁其實係人都知咁假嘅，咁但係嗰陣除就係啲好 vintage 嘅聲，咁我就模仿翻一啲呢一種嘅 elements 同埋嗰個。重要的 strings line 咧，其實係跟一啲James Bond 嘅 movie， 佢好興有條好明顯嘅 strings line 咧，咁我就用喂英國白鞋，我都會諗起 James Bond 嘅電影嘅，咁所以音樂部分我就會有依啲咁嘅，再加上頭先形容得好好就係一啲 sharp cut 啊嗰啲嘢，其實都係懸崖石頭或者係啲岩石被風蠶食到起曬角嘅嗰啲 shape 嘅。咁感覺， 咁跟住由呢個懸崖就係嗰個起點啦。咁跟住，但係而家嗰個嘅主題咧，會去到風嗰一樣嘢。咁係咪就係即係有咗嗰個曲之後，去到 Lillian 嗰度，跟住你再 feel 嗰隻歌嘅時候，你又咁樣樣 receive 到？ 係啊，其實咧，我係即係聽，通常都係咁嘅，聽佢嘅編曲我再哼啦。但係今次咧嗰個懸崖咧，我覺得好硬斑斑啊，所以咧我就係開始想像點樣樣去寫咧，令件事我覺得係要。sexy 啲嘅，其實寫歌我覺得係要 sexy。跟住我就咁其實原來就由風侵蝕出嚟咁啊。咁我嘗試由風個角度去寫啦。咁我就覺得今次都幾順利嘅，我覺得寫呢個故事，我就係即係例如我自己身為個女仔啦，但我覺得風，我覺得係比較女性嘅柔啲嘅。咁但係原來風佢可以好似 summer breeze 咁，即係好可以 touch 你好 soft 咁樣啦。但係亦都其實可以摧毀嘅喎，即係龍捲風嗰啲可以摧毀件事。咁我覺得咧就可以開始想像一個女仔，佢係有好温柔嘅一面，但係佢亦都可以係即係破壞力，破壞一段感情或者對方嘅嗰一個角色咁樣咯。咁我開始寫一個關係對立嘅，係啦，嗰個月牙就係男仔啦，咁風就女仔啦，咁佢 即係哦，原來風可以侵蝕個男仔咁樣樣，然後佢係仲要風咧冇形態，佢可以即係你捉唔住佢，你可以受佢破壞，但你唔可以報復咯。咁我覺得哇，佢係真係好 powerful。咁所以即係一路寫我就覺得，哦，我自己都好中意呢個角色呢、這個故事。 但係頭先你講到話，即係好似風咁樣，係可以有好多唔同嘅形態啦、你喺收到呢個 demo 嘅時候，其實都已經決定咗，其實用今次呢個嘅唱腔去演繹，好似即係跟翻上次咁一個好整體嘅系列，定還是都有諗過啊？其實會唔會有可能用另一種油少少，即係風可以係油噶嘛，都可以，即係可能用另一種嘅方式去演繹，都試過咁樣嘅咧？ 其實一開始我係通常都唔會諗咁多，刻意諗咁多嘅，通常都係唱咗先啦。咁但係我記得咧都幾快嘅，可能唱第三 take 到啦。我就已經有第一句個 first 嗰、那個，咁、那個 first 就係、是、真係 exactly 就係 space doesn't exist 咁樣咯。咁我就其實我唔係好記得我點樣樣即係由歌詞去應該係寫完個曲，即係唱完大概我哼到呢啲啦，咁我先至再 fit 個字落去嘅。咁但係個 melody 咧其實都係 feel free 嘅，我覺得嗰、那個嗰、那個咧我想我都是纯粹是玩嘢，即是开始啊，即是写到其实这首歌虽然是即是我们 publish 的第三首，但我们之前应该已经是写了很多首。那我这一首歌我觉得那些音呢其实是有一些那些是它不是很 perfect fit， 即是它不是很solid 的音，一个 scale 里面一些 很多很多叫好多滑音， 系啦，好多滑音，系啦，系啦，或者系一啲我会觉得系 seven 第七粒音，即系一啲好唔稳定，你会觉得好想去倒嘅嗰粒音。 哦，系， 咁就我就有呢、這个嗰阵时应该有呢个想玩嘢嘅谂法，即系哇写咗咁多首歌，即系可能啲旋律都好稳定嘅，之前写嗰啲，咁不如写一啲少少古怪咯。所以就 我想講咧，我哋每次錄音室咧，個 engineer 都話：哇，點解呢啲人要寫啲歌玩自己？每次錄音咧，真係哇，冇咁半條人命咁樣。因為三首歌雖然你話之前穩定啲啦，其實第一首咧就係、是、歌詞播歌詞，歌詞播歌詞，冇唞氣位嘅。第二首咧就啲低音咧就真係真係好低，佢要咁樣低。第三首咧就係、是、哇高音咁唱，所以三首嗰個喺 focal 處理咧，我哋入錄音室嘅時候都覺得。系咯，即系 分段落咯， 系啦，同埋除咗佢，即系除咗佢， 系。 但系嗰个意思啊，我嗰个稳定嘅意思，即系可能嗰、那个 scale 里边嗰粒音咧，可能 do mi so 嗰啲系会比较常用， 比较入 key 多啲，系啦。呢首就比较啲 key， 可能有啲音系争啲，就唔系个 key 啦嘅音， 换咗少少咁样，令到佢听落有少少怪怪啲嘅感觉， 系啦，诡秘啲咯，我觉得。咁应该都系因为你个即系你个本身个 music 都系诡秘，咁我就咁就写呢啲啦，咁样。 系，咁所以其实一路写落去嘅时候，因为嗰个角色系咪你去唱嘅时候，头先话一男一女咁，即系你一个把女声嗰个想。或者個特例就係飾演緊嗰個風，所以嗰個 vocal 都好自然地就係會叫做輕啲，或者頭先講嗰啲可能會飄啲嘅咁樣。 其實係啊，因為咧呢首歌我哋都寫咗兩三年先至入錄音室咯，所以我自己聽咗好多次，咁每一次都會覺得啊，我可以咁樣去唱咁啊我覺得係即係浸咗咁多年咧，就投入咗角色咯，同埋我本身中意呢個角色，咁所以我就哇正啊，就會好多感覺啊唱嘅時候，我覺得一開頭係會神秘啲嘅，個人係鬼，即係真係鬼秘啲嘅，係啦，咁樣跟住去到後面就開始挑逗多啲咯。 咁但係話用咗即係兩三年時間，咁其實即係中間有冇啲咩原因佢即係醖釀咗咁耐，或者中間係咪都有擺低嗰一排，即係假陣再攞出嚟咁。 哦，係啊，嗰陣時大家都個處境都唔係而家呢個處境，即係可能我又有公司啦，呢年有公司啦，咁嗰陣時咁啊寫咗先啦，唔好理啦，寫咗先擺喺度先，咁之後有啲咩即係宏圖大計，咁啊之後一定有機會再用。咁所以我記得之前都講過，就係呢個時間係一個最好嘅時間，因為原來我或者呢年都我啦，有時我好清楚啦，我之前未 prepare 好，咁而家好肯定有決心，而自己係 prepare。好肯定要做呢件事，咁所以而家去做呢件事就最 穩陣，之前就會可能會係啦，好易受人影響啦，咁就會做下縮下，做下縮下咁樣。 嗯、 但其實我覺得呢個係好奢侈嘅，即、就、係、是、對於我作為一個歌手啦，因為我覺得有首歌俾我，就算、我有好多時間練，即、就、係、是、可能一個禮拜24小時我練曬啦。但係就算如果呢、這個咁嘅 time 可以分開咁樣三年咧，其實係。嗰、那個浸入嗰個時間係唔同嘅，差好遠。即係我而家覺得諗翻起，即係例如我哋有啲中文歌，我哋都其實可能寫完之後幾個月，我哋就要錄啦咁樣。咁嗰啲情況就會覺得啊，其實就冇咗呢種奢侈，冇時間俾我去慢慢浸啦、哦 嗯。 即係我真係要好刻意去用努力去練咯。但係呢啲歌係好自然就已經識即係唱，識唱之餘，仲要其實入血啦已經、 嗯。 所以其實係。如果即系，但我觉得当然啦，大家做音乐其实都唔会咁样等三年先唱嘅。但 我觉得唔同风格嘅、嗯，即系以我理解啲朋友系真系为咗做歌派歌而去做歌又有啦。咁、嗯、有啲朋友真系好写意随心摆喺度，摆咗三年啦，原来四年啦咁样，出到不如都有。所以我觉得唔同风格嘅，但系我哋呢个就系、是嗯、超啲嘅，我觉得 超嘅风格。 但系喺呢几年期间、嗯，即系可能 Jimmy 你去写起个 demo 到而家、嗯、可能一段咁长嘅时间，会唔会都曾经有谂过就系、是，其实呢个嘅编曲作品可以有改变嘅，即系可能中间你自己都尝试过扭少少嘅，可能同最初嘅 demo 系会有唔同嘅咁样咧。 所以我觉得呢、這个 project 好嘅原因系因为。實質佢用 landscape 呢樣嘢比較抽象， 嗯、 其實下一隻如果我哋知道下一隻 album 同水有關咧，更抽象啦。咁嗰、那個主題係因為抽象咧，佢唔係好受 trending 影響， 嗯、 即係如果我好貼地，譬如假設 let's say 之前好興 hip hop 好興 trap 嘅，我去做 trap 嘅嘢，咁 even 其實而家呢三首歌，依啱啱派呢三首歌都係有 trap 嘅808嘅 bass 有咁嘅 rhythm 喺裏面，但我就溝咗好多。唔同嘅元素落去，令到佢可以唔受一個咁 seasonal 嘅限制。咁、 嗯、 呢個都幾重要嘅，我覺得如果嗰個音樂風格本身喺嗰幾年好紅，而我做咗音樂風格，而我決定擺兩三年之後拎翻出嚟咧，如果嗰個音樂風格係好大陣除嘅話咧，咁就未必係得嘅。所以我覺得呢個 project 或者之後個 album 個 project 好嘅原因就係、是、其實佢都唔係好喺某一個時間點、嗯、或者某一個地方。嘅嘢咯，佢係就係一種好 independent 嘅一種 feel， 都係，因為有啲聲你一聽你就有一種叫年代感，你大概 feel 到係邊啲年份，甚至乎只係可能即係一個 kick 或者一個 high hat 嗰啲聲你一聽， 係啊係啊係啊， 你就已經知道我即係我呢個可能幾年前係呢隻常用噶啦， 係啊，咁所以佢有個 cost 嘅 cost 就係可能而家播出嘅覺得，咦唔好啲同而家啲歌唔同喎，嗰陣除啊咩嚟嘅咧咁樣，但係有嘅地方好嘅地方就可能你過咗五年之後聽翻仲係覺得啊 OK 喎，都唔係 out 喎。 咁喺呢一首歌里面咁因为都係会即係互相来往咁样去互相影响咁、嗯、譬如呢啲人有晒佢头先嗰啲諗法嘅时候其实你再即係 receive 咗呢啲係咪个編曲上面都会其实有一啲嘅遷就係加咗啲 嘅有㗎有㗎尤其是喺我哋touch 返呢首歌之后其实我哋啲 idea 会出返嚟囉咁我哋譬如我哋有个好低行雷声呢其实係好新嘅事嚟嘅係真係去到比较录完 focal 之后我哋去不停去 back and forth 去執嘅时候我哋先会諗到一啲新嘅 idea 咁所以其实佢都唔係完全係幾年前嘅產品，佢、嗯、都有我哋新喺編曲上都有啲新嘅元素喺裏面，但就唔多嘅，但係有咯，每一首都有。 同埋講到呢個位置，我突然醒起有一樣嘢我想問嘅，就係咧喺個 last chorus 咧前邊咧，突然有一個 music 中間有個位凹咗落去，好似有啲雀仔聲定拍翼聲咁樣，嗰個係一個咩嘢嘅樂器定係一個點樣嘅編排？ 係咪就係頭先你講？係咪即係靜咗？突然之間有 哦，嗰、那個行嗰、那個行雷聲。 哦，嗰、那個行雷聲嚟嘅。嗰、那個係啊，嗰個係用咩聲做出嚟嘅咧 ？Exactly 就係行雷聲，行雷聲再溝一啲爆炸性嘅聲。 哦， 因為嗰個位其實本身我諗嘅風咧係冇電嘅， 嗯， 係啦，係純粹風，但係。喺我哋傾過之後，覺得我哋有個 climax， 我哋有個高潮位。咁我覺得其實風有時會伴隨風暴啦，咁風暴有電啦，同埋喺海邊通常都會有呢一個 signature 嘅，即係閃電風暴。咁所以我哋都加咗一個聲去，你話喂最後一次 chorus， 我哋要爆咯，或者我哋個 emotion 要去到最高潮，所以我哋就落一個爆炸聲喺度。 一路聽咧，即係上次同今次都係咧，會覺得喺譬如聲音上面，即係我哋而家訪問就會可能好理性地去拆解，但其實係咪做嘅過程就係、是、當你腦裏面其實有嗰個畫面嘅時候，嗰啲嘢好自然你。 即係可能其實寫都係、即係詞啊唱嗰啲嘢，其實係會自己嚟。即係啱啱嗰啲雷電啊，其實因為你幻想到嗰個畫面、個空間嗰啲嘢，就會慢慢咁樣出嚟 嘅。係啊，尤其是我哋做嘅 album 比較 visualize， 即係可能好多人做嘅歌，可能圍繞住一個 story 或者圍繞住一件可能唔係好大自然嘅嘢啦，係啦。咁但係當你去做一個 album 或者做一個 EP 係全部都係講大自然或者係同一樣好簡單、好抽象嘅 elements 嘅時候，其實可以發揮嘅好多，同埋亦都可以好簡單。譬如落行雷係一個好 obvious、好簡單易明嘅一樣聲啦。咁但係可能我有啲聲係完全就係之前講啲鬼魅啲嘅聲，其實佢未必。即未必可以把鬼魅嘅聲落去形容風或者形容懸崖噶嘛，咁但係當你擺落去嘅時候，其實你都會好帶領住人哋嘅一種感覺，而嗰種感覺係好抽象，有時真係冇辦法，即係唔係雷電聲咁形容嘅，係真係可以只可以講我係用。因為可能我 feel 到咁樣，或者我覺得我想參考某一個時段嘅某一個地方，或者某一套戲嘅風格，咁所以我就擺落去咯。但係你又點解釋係冇得解釋？ 係咯，即係有時都未必解得到咁多咁。係咁，所以呢一個嘅即係 landscape 嘅呢一隻碟就嚟到呢個第三首啦。咁係咪嗰個推出嘅日子都會有冇改變到啊？ 我哋都係玩呢個數字 double 數字咯，即係11月11日啦，跟住而家之後就之前就係2月22日啦，今日就5月5日，係啦，我哋嘅日子都 係7月7日，跟住下一首就係 係嘛， 係啦，9月9日，即係就11月11日啦咁。 好嗰啲 angel number 嗰啲咧，揀埋個時間出啊，嗰啲22:22咧嗰啲， 係啊， 好似好啊，係咪有？ 有嘅，其實可以咁 request 嘅， 你可以要求嘅，可以。咁所以大家就可以繼續 follow 住即係呢個 landscape 呢一隻碟啦，嚟到。而家 H of Love 咁跟住嗰啲7月7日啊嗰啲日子，大家 mark 定 calendar 係啦，到時就可以留意住啦。係啦，咁今日再次多謝 J1M3 同埋 Lillian 嘅，謝謝你。 Thank you。 七点前听过有佢哋头先为你介绍新嘅派台歌 J1M3 featuring Lillian 嘅 Edge of Love， 听日见。